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边，望着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小雪夜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夜，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，月留有情人赴今深夜，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小雪夜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夜，慢慢地缺慢慢远，月留有情人赴今深夜，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再睡一会儿，再睡一会儿，我是陈洁仪，享受一下难得的时光吧。现在是早上8点钟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。